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共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亮点人物，我是主播小麦。最近呢，是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我相信啊，校园里很多的毕业生，包括一些高年级的同学，都会开始思考未来就业的问题。其中不乏许多同学在投简历与创业之间选择了后者。那么今天亮点人物有幸请到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创业成功者，来自莱茵教育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季瑞鹏先生 Jerry 老师，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创业故事，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亮点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切实的帮助。好了，话不多说，首先请 Jerry 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莱茵教育创始人 Jerry。 Jerry 老师您好，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发现您的头衔非常的多，不仅是莱茵教育的领头人，专注从事英语培训10余年，同时也是华东交大大学生创业发展联盟的客座教授，是吗？对，所以我就挺想知道您自己是更愿意被称作创业者还是教育家。 我觉得我更喜欢被称为学长。 学长，没错，没错，没错。今天回到了大学校园，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年轻与活力？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学长来聊一下他的创业经验。其实10年前啊，我觉得英语口语培训并不像今天这样风靡。那您是如何想到在这一领域去进行投资发展的？ 就是在10年前，这是一个爱好，是我从大一开始就开始学习英语口语。然后参加了一些讲座，就意识到整个英语口语的重要性。那个时候中国也这个正式要马上要举办这个北京奥运会，然后好多好多的人开始学习英文，然后尤其学习英语口语，提升英语口语方面的这个技能。那个时候我也是阴差阳错去受周围的同学啦、各种各样的讲座啦影响，就开始去意识到英语口语这个重要性，就开始去学英语口语。大一开始学英语口语，每天练习英语口差不多8个小时。 8个小时？ 对，8个小时，非常非常长。 您当时的专业是什么呀？ 我专业是土木工程。 这个专业每天再抽出8个小时来学英语口语。 对。 那您自己休息时间还充足吗？ 那个时候其实每天中午都不睡觉，然后每天早上我每天早上差不多是6点钟就准时起床，有时候可能六点以前就起床了。然后呢，就是每天我课间10分钟都会去隔壁一个没人教室里面去读10分钟英文，然后就会把很多这种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然后中午呢，12点下课以后，我就会在路上呢买一本英语书继续读英语。 然后呢吃完饭以后我就不会宿舍，然后呢就会到这个篮球场啊，会去一个阴凉的地方去继续读英语，读到下午差不多1:40，然后再去上课，然后再在课间时分再继续读英文，然后呢下午4点钟下了课以后，一直到晚上差不多11点以前，就在整个路灯下面去读英文。 就是抓住了一切零碎的时间， 对，抓住了所有一切的零碎时间。 我现在在听的时候也觉得是挺震撼的。如果我们现在大学生能够有您这样子的激情和这样子坚持的毅力的话，我相信这个什么4、6级啊都不是任何的难题了。那么所以说，这个英语口语也算是您自己的爱好，然后阴差阳错就走上了这样一个创业的路。 对，是一个爱好。然后因为坚持那么久，其实我觉得我并比别人更聪明，或者说我的英语天赋比别人更好，其实我觉得我更能坚持，就是比起聪明啊什么的天赋啊，我是一个更有毅力的人。所以阴差阳错走上这个路上以后，发现越学英语越发现有成就感，越有成就感越有兴趣，越有兴趣以后发现除了自己学好英文以后，如果能够教别人或者说帮助别人的学生，其他学生能够一起把英语口语学好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 对，所以有人说啊，就是在创业的过程中非常容易迷失初心。我觉得您对英语口语的热爱，包括这一份帮助别人之后获得的成就感，都应该可以算是您的初心吧。 对，就是我们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的提的公司的一些愿景就是帮助中国1000万大学生讲一口流利的英文。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是1000万呢？那时候我发现我们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快接近1000万了，就是加上这个研究生啦，加上好多没有毕业的学生，基本上是达到1000万这样一个规模。那个时候中国就是越来越这个开放，对吧？越来越全球化，我觉得如果能够帮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讲口流利英文的话，那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情。我就把这个1000万定义成团队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和愿景，是我们整个团队所有人都向这个梦想去努力。 到现在这也是你们一直追求的目标，是吗？ 对，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去换其他的行业啊，或者说去做其他事情，一直专注在大学生英语口语这个领域，一直专注， 非常的专注。那您觉得这样一份初心，这样一份专注，足够支撑你去度过所有崩溃的时候，支撑你不断的前进吗？ 对，因为确实创业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挑战的事情，然后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挑战。其实，如果没有对这个行业的足够的热情，没有对这个行业足够的热爱，很难坚持下来。 那您觉得，除了这个专注以外，您自己团队的优势还有哪些呢？ 我们团队优势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团队整个是有特别拼搏。我们整个蓝鹰整个企业文化就是一种拼搏的文化，就是可能跟华为啊、阿里巴巴就是特别像，就是整个团队是一种特拼命的，就是我们所有来到这个平台上的人，绝大多数是蓝鹰人，是一个来创业的这样一个集体，就是 都是充满激情的年轻人， 而不是说简单是找一份工作而已，就是大家好多时候以后能够很努力的干到晚上10点钟。有时候10点钟、11点了还在讨论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安排第二天的一些工作计划啦等等，就是特别的拼， 发自内心的想要去成就一番事业。 对， 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也是很好奇，就是在北京，在海淀区这么多211、985高校云集的地方，蓝鹰教育能够这样立足，这样长久的发展，也是挺不容易的。 对， 那您作为一个领导者，你是怎样去发展自己战略思维的呢？ 就是整个创业，其实初期最关键的是叫找做，寻找团队，或者说是打造这个一个优势互补的这样一个团队，是最开始整个 优势互补。 对，寻找一个优秀的合伙人极其关键。如果能够找到整个团队里面所有人的优势互补的话，比如说做教育，如果是你特别擅长市场，那你需要找到一些所有擅长教学的，或者是说擅长这个教材研发的，然后跟你一起互补，然后搭配起来，这样子的话就是成功率就会更高。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蓝鹰现在的品牌特色吗？ 我们现在整个蓝鹰现在整个品牌文化的话，就是有几点。第一点的话，我们整个蓝鹰是一个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一个 理念，就是我们会 放低自己的姿态。 对，同时呢，就是我们当我们公司利益和客户的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会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客户的，就是怎么思考，就是让客户的利益最大化。就是比如说，让我们学生怎么学到更多的东西，对吧？我们可能会不会去说，为了节省一个什么外教的这个资金啊，或者是请外教啊，我们可能更多希望能够请更多的外教，然后能够让我们学生有更多开口讲英语的机会。所以说，我们会每周都会去这种外教的英语角，会给我们学生提供这样一个场所，然后让他们去面对面去交流。所以我们会在整个产品研发，就是整个服务上，会把客户放利益放在第一位。 是。没错，而且我也了解到莱茵教育在全国的其他一些高校也是设立了奖学金，是吗？ 对， 这也算是一种回馈社会的一种公益慈善。 对，就是我们创业从第一天开始，就我们希望这个公司不要只是成为一个会赚钱的一个机器，他希望以后能够更多就是有超越物质之上更高的精神追求的这样一家企业。因为我其实蛮反感这种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比如说什么地沟油啦这种企业，就是不管别人的健康啊怎么样，就是一味眼里面全部是钱，而我并不是希望来变成这样一家企业。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能够有一天我们能够解决团队生存问题的情况下，能够去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这发展这几年，随着公司发展越来越好的情况下，我们在一些高校设立了莱茵奖学金，就是帮助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然后呢同时呢家庭比较贫困这样的情况下，会为他们解决一些这样一些学费问题啊什么的。对，就是会做一些能够为他们创造价值的事情。 这样子出发点也算是从你们当年的经历出发的吗？ 对，因为我来自农村嘛，我来自内蒙古的一个蛮偏僻的一个农村，所以我家庭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普通的这样一个家庭。所以说我在当年读大学其实自己就特别缺钱，就是缺钱呢又不敢向父母要，就是又不好意思要，所以总是想自力更生。但是那个时候又想有学业，又要解决生存，就是特别矛盾。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大学里面能够解决一些那些学习特别好的，特别爱学习的，然后各方面就是那些三好学生嘛，如果能够解决他们一些生存方面的问题，解决他们家里面的一些生活压力，然后他们能够安心去学习读书，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每年也资助好多学生。 没错，莱茵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也是有益于整个教育行业。那您刚刚也提到，您上学的时候其实是并没有想那么多，练英语口语也只是机缘巧合就开始创业了。那您当时上学的时候有树立什么未来的就业的理想吗？ 其实那时候上大学以后呢，其实挺迷茫的，就是上了大学以后我选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嘛，选了这个专业的话，当时家里面说好多高中同学说这个专业很好就业啊什么的，我就学阴差阳错学了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当老师，或者有一天去做教育，从来没想过。我就没想过这个事情，所以我才选择了土木工程啊，就是听了家里人的一些建议啊什么的，就学了土木工程。后来呢，就是又开始去练口语，突然发现在英语上有特别大的浓厚的兴趣，就开始慢慢走上这方面的路。 那您觉得回顾这么多年的创业经历，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您觉得自己是努力更多一点还是幸运更多一点？ 我觉得幸运和坚持这两个对我来讲可能更重，就是我觉得多一点。其实努力我认为比我们更努力的人，就谈到创业这条路，或者说这个整个大学生英语口语培训这个行业的话，有很多很多的团队比我们更努力，或者说他们比我们更聪明。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运气要好一点点，同时呢就是我们可能更能坚持，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们始终没有放弃。所以这么多年每年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每遇到一个挑战我们都思考怎么去解决它，所以这么多年就是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所以我们整个团队的这种坚持力啊都还是蛮强的，所以可能比别人更能坚持的。 没错，我觉得其实您说 非常的幸运啊，也是在坚持的前提下抓住了更多的机遇，所以才会一路走得非常的顺利。那您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一下目前工作的现状吗？ 我觉得如履薄冰嘛，就是作为创业者，其实每天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挑战，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一些因素啊，所以就是即使做得非常好的情况下，依然发现可能会这个行业可能有好多好多颠覆你的人，对吧？颠覆你的商业模式，颠覆你的这种运营模式会出现，所以说就是每天都会去思考很多这种未来的一些事情，就是不会去安于现状，每天都会有挑战。当团队发展好的时候，依然不能这个自我满足，依然需要更进一步。对，每天都是这样如履薄冰的状态。 我可以看出啊，您一定是拥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内心，每天都在对抗着这些外界的压力。 对，创业者必须有强大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如果没有一定强大的承受能力，基本就是很快就崩溃了，是吧？ 那您觉得现在自己的状态是否达到了最初创业时的预期啊？ 其实最开始我们的预期就是怎么让团队活下来，就是创业那个前期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团队活下来，就不要让团队死掉，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在接下来再谈发展，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最开始创业的预期的话，那就是活下来，那肯定就达到了。但是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是蓝鹰发展到现在，就是 已经有快六年了吧？ 对，快六年了。然后我们下一个四年的话，我们目标就是在全国30个省。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蓝鹰的分校，对，这是我们下一个四年的一个目标。 说得非常的坚定，也希望 Jerry 老师能够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谢谢。 那咱们现在回到大学生创业这个话题啊，其实大学生是否应该创业这样一个话题，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网络上，都炒得还比较火。有的人是说，创业算是家常便饭，非常正常。也有人说，10个创业9个死，大学生创业还是要慎重。那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确实现在整个创业特别的热，就是我们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样一个理念以后，就是整个中国的这种创业热潮是前所未有。但是我认为啊，就是创业是一个九死一生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10个创业的可能9个死掉了，最后可能有一个成功了，但这一个成功能够成功多久呢也不清楚，是吧？所以他创业是一个极其有风险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认为创业是一个就是一个一小部分人做的事情，其实绝大多数人并不适合创业。这其实如果说一个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嘛，就是如果想大学毕业以后创业成功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事情就是大学毕业前你就应该做一些跟创业相关的事情，对吧？就是可能哪怕是很小的事情，比如说发传单，发传单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小看啊，就是它对一个人那个心理承受能力有极大的提高。如果你经常去周六周日啊，经常去一些公司啊，帮他们去发传单的话，你去在路上去被别人拒绝一天、两天、三天，拒绝一年。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要创业成功的话，你大学毕业前就做一些磨练自己个人抗压能力的事情。同时呢，第二个呢，在大学毕业前就能够去带团队。不管你是成为学生会主席呢，或者成为班长啊，或者成为社团的团长，就是做一些能够成为 leader 的事情。因为 leader 跟下面其他下属是想的是不一样的。 对。 leader 永远思考的怎么让整个团队变得更好。而下面其他任何团队里面任何一个人永远思考的是自己怎么更好。 对。还有一个统筹的观念在里面。 对，统筹这样一个观念，统筹组织领导这个团队的能力。而且他需要去激励团队，而下属的可能就被激励。所以说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说你的大学你又能够去做一些成为 leader 的一些事情，认为这些非常事情。像我在大学里面接的整个接的这个英语俱乐部啊什么，我就成为整个创始人，就是做了很多成为 leader 的一些事情，这样子有利于整个大学毕业后之后的创业。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的大学毕业前做一些和创业相关的事情的话，对大学毕业后创业成功几率提供很大的帮助。 好，谢谢 Jerry 老师，说的都非常的中肯。那最后可不可以给大家送一句话？ 送大家一句话吧，就是If you can dream it, you can do it， 就是敢于梦想就能实现。对，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很多想法，其实我们都需要去付诸行动，去敢于梦想。但首先要任何的这个 事情的发生还是用我们敢于去想啊，所以如果大家敢想敢做的话，其实我认为大家这一生都不会后悔， 没错， 失败了都不会后悔， 在最好的年纪里去热爱，去坚持，然后去实现它， 对对对，去行动。 对，谢谢 Jerry 老师，我们也希望 Jerry 老师能够带着他的团队不断去收获更大的成功，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同学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够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业，然后去实现自己的心之所向。那么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本期嘉宾 Jerry 老师，感谢导播子睿，亮点人物，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正厉害的人，是认清生活真相，依旧热爱生活的人。昨天在朋友圈看了一篇文章，写一群凌晨三点不回家还在奋斗的人的生活，引得很多人有感触，转发到朋友圈，大家都有同感，感慨人生不易，每天都在拼了命的努力。其中看到一位朋友分享了一段话，觉得挺对的，他说所有事情都应该换个角度看看，没有什么是被迫的，你所有的心酸也好，无奈也罢，只是因为选择了现在的生活方式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已。你想要更好的生活，想要家人过得更好，想要实现人生理想，就必须咬牙坚持，也必须顶住压力，这是公平的。既然如此，哪怕是凌晨三点，与其感慨心酸，不如笑着回味点滴成长，然后坐等朝阳。你以为你已经足够不容易了，其实和你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比你还难的人更是大有人在。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的时候，压力让你深夜失眠的时候，你一定脆弱的快要哭出来了。可你想过没有，现在的生活是你过去人生里无数次选择和决定的结果，你尝过愿望达成的甜头，就该忍受这段上坡路上的慌张。我见过有的人每天朝九晚五，下班买菜做饭，守在家人身边，只挣着养家糊口够生活的钱，没见过全是奢侈品的大商场，更想不到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可能是一些人一顿饭的钱。也见过有的人下班回家连车都打不到，走了2公里坐公交回家已经10点半了，买回家的水果放坏了都没来得及吃，挣着还不错的薪水，和父母的联系是每个月一次寄回家的钱。哪一种生活更好，哪一种生活里的人都能讲出一肚子的牢骚。你选择了安逸，就该接受平凡，你选择了远方，就该接受艰难。在书店学习到深夜的学生，选择了走读书求学这条路，就注定是孤独而辛苦的，早出晚归很正常，枯燥无聊也是免不了的，但学到肚子里的知识也是别人拿不走的。医院里因为工作太久而累倒的医生，躺在地上久久没有坐起来，想想都觉得心酸，自己做着救死扶伤的事情，却连自己的安危都照顾不好。可等他缓过劲儿的时候，也一定很欣慰吧。 选择了一项光荣的职业，做着被人尊重的工作，很累很辛苦，但真的很让人敬佩。凌晨两点的地下通道，一个人穿过的时候一定很孤独吧。刚刚处理完工作的事情，累到不想说话，手机快没电了，可还是没到家。没人能体会你坚持时的疲惫和选择时的无助，正如无人能感受你日渐强大的内心和不断增长的勇气。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一的，只不过有人喜欢通过表达来发泄情绪，有人更擅长自我消化。不论哪一种生活，都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没人逼你一定要留在这里，没人强迫你必须坚持到最后不放弃。你大可以因为艰难而拒绝，因为辛苦而放弃。之所以走到今天，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不愿沉沦的心，不允许自己就这样去过差不多的生活。真正厉害的人，是认清生活真相依旧热爱生活的人。真正值得尊敬的人，是选择了自己的路就风雨兼程的人。在这条通往未来的路上，我们都是咬牙坚持的人。我始终祝愿我们能步伐坚定地走向理想的人生。 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味草本配方，五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 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yeah You are the music in me。 他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 简单音符，快乐生活，北林广播，音乐精美。又到了每周三下午的5:45，大家好，我是冷山，欢迎收听本期的音乐精美。今天呢，冷山要给大家介绍两位我最喜欢的歌手，分别是小众的郭顶与极小众的赫拉德·达尔蒙。提到郭顶，如果没有保留和水星记的话，我猜很多人还不知道他是谁吧。郭顶是一个外表活力但心智处事态度还有音乐理念都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可以融汇各种音乐风格，在音乐的世界里天马行空。郭顶对音乐有着超强的领悟力，在他的音乐中有各种让听众意想不到的惊喜，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挥洒自如的创作。有人说郭顶不是用曲风来还原一个时代，而是用时代来带出那些曲风，所以今天希望他的歌可以给你们带来惊喜。 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不自觉转眼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看见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隔多远。 第一首歌的名字叫《保留》，来自一张郭顶用7年的时间写出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而这是我最爱的一首。歌曲中若隐若现的哭腔，片段式的歌词，加上恰到好处的低沉曲调，一切都融合得那么完美。这首歌啊，不适合多久评价，适合一个人的时候静静地听。 在有心的深夜消失之前触摸你的脸，我情愿这是幻觉，也不愿是种告别。已经忘了你的名字， 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被保留？整个拥抱，好让我不至于太潦倒。时间过一分一秒，还是觉得相遇太美好。遭遇里我发现你的瞬间，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当乌云的蓝色渐渐呈现着无边境界，我始终等待再见，只不愿再也不见。已经忘了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想形容你的句子，关于你所有心事，已能记得存续。那一刻是你地址，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我始终等待再见，只不愿再也不见。真的忘了你的名字，是在那座寂静心事，一直还有你的样子被保留。 回归的第二波主打歌曲《水星记》，郭顶换了唱腔后，用低沉颗粒感的英式摇滚烟嗓来演绎一首不能再温柔的情歌。他的声音有一种好似砂纸打磨过的质感，时尚而又不失醇厚，这种冲突美感实在让人心动。作为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水星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也无法更靠近太阳。从最初的想要去靠近，到最终的遵循原有轨道相伴运行，郭老师借天文的概念来喻指人与人之间一远一近的情感关系。郭老师身为一名 NASA 粉丝，竟然可以揣摩着一颗星星的内心写出这首歌。环游是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有才华就是好啊。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那个人也等着 睛，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谈心，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但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很有失去，至少可以 西美帝，是一首让你就算从来都不认识这个人，你仿佛知道了他身后无数的故事，想为他湿着眼睛听一次的歌。从第一声的鼓点和扫弦起，就是满耳机的山川大海、开花结果、月落和再见。你或许不了解歌手的背景，也不知道他是该属于什么流派的，但从他的歌声里你会听出感情的流露，是一种太过真切的感情，让人不想去思考真假。郭顶说凄美地并不是这个专辑的第一首歌，但我写出来就知道点题了，因为作为一个故事的开篇来说它很合适。如果我是一个飞行器，我希望我降落的地方是个凄美地。 拉德·塔尔蒙这个歌手，如何形容他的小众呢？通俗一点说，就是连百度百科上也只对他出演过的几部电影做了介绍。但冷山相信，听完这三首歌后，你绝对会留下一个十分深刻的印象。你永远别想在他的音乐里听到科恩式的深刻，因为他的音乐是一种气氛的极致，是耳朵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完美。无论组合多么繁复，无论细节多么精湛，当音乐作为整体呈现出来时，你想到的只是好好听。如果你想在音乐里找一个情人的话，达尔蒙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不用你负责任，甚至不要你付出，你想要的在他这里全有，你不想要的他也能以一种最恰当的方式与你相拥。这首歌的名字是 Nadomada， 中文解释为不要走。歌曲中女人细微的喘息，还有男人用低沉的声音一遍遍地说着，当你不在我身边，我不再是我，甚至连猫都认不出我。你的人生属于我，我的人生属于你，不要走，不要走。简单的歌词像是在耳边呢喃，压抑又绝望的情欲，听他用气声说出的那句，你懂了吧，心都要碎了。别人唱的是歌，我这个陈年的老男人一开口就是满满的人生。这首歌叫 Ocean， 中文解释为我们的爱。戴上耳机，第一次从听觉中感受到了优雅，有时还会身不由己地跟着去发那些并不知道含义的发语词，等到发浊辅音的时候，自己好像真的知道了为什么说法语是最美的语言。巴洛克式的弦乐，悲怆却不叫人沮丧，寒凉却不觉得刺激，它更像是达尔蒙的一丝诗朗诵，有着烈酒般醇厚的仪式感。它能让人平静的寂寞，也能让人知道法国人的浪漫的确是在骨子里。Malgré nos écarts et nos différences, on a appris la confiance. J'aime la grâce, t'aimes la beauté. T'aimes l'instant, j'aime l'éternité. J'aime le silence, tu aimes le bruit. Tu aimes la vie, j'aime notre vie. On s'aime, on s'aime. Malgré nos écarts à la même peur d'enfance. On s'aime, on s'aime. Malgré nos écarts et nos différences, j'aime les baisers, t'aimes les bisous. J'aime les mots, t'aimes les mots doux. T'aimes les roses, j'aime les pensées. J'aime t'aimer. On s'aime. On s'aime. Malgré nos écarts et nos différences, on a la même part d'enfance. On s'aime. On s'aime. Malgré nos écarts et nos différences, on a appris la confiance. On s'aime. Malgré nos écarts et nos différences, on a la même part d'enfance. On s'aime, on s'aime. Malgré nos écarts et nos différences, 是英文 And the winner is。 起初我并不知道赫拉德的耳蒙，直到我无意间听到这首歌，这种充满了岁月沉淀的沧桑感，仿佛在向你讲着故事一般的嗓音，像是嘴里含着的 whisky， 浑厚缠绵又带着些许的烟草味。一个法国老头用着平常说 c'est la vie 一般的口吻，向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致谢告别。死亡是否被人驯服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就像歌曲中一直重复的那句一样，获奖者是生命，最终获胜者是爱。 Je voudrais remercier ma mort pour faire preuve d'autant de patience façon de conjurer le sortl'ami qui sait mieux que moi qui je suis. Je l'embrasse et je lui dédie mes cuites et mon enfance aussi. And the winner is la vie. And the winner is l'amour. Je voudrais remercier les femmeset la mienne en particulier, tant de bonheur et quelques drames, mais je ne suis que leur moitié. Un clin d'œil à mes ennemis qui me font la gueule aujourd'hui. Sans eux je crois que je m'ennuie, alors je vais leur dire merci. And the winner is la viel'amour. Je porte la main sur le cœur et je vous salue encore une fois. Je garde le sourire et mes larmes, je les garde pour moi. And the winner is la vie.And the winner is l'amour.